丰盛，我们在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着他，两人同心建立成为两个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Yes I do。 听我说，手牵手一路到尽头，喊你一声叫你我，昨天已是过去，明天更多回忆，今天你要嫁给我，今天你要嫁给我， 蔡依林和 DT 陶喆这首歌叫今天你要嫁给我，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雪莱陪着你啊。今天我们一路上听听歌唠唠嗑，说一说什么呢？你不擅长的事情。你扣留言说，我不擅长表达自己，其实我心里都倍儿清楚，但是呢我站理的时候我都说不过别人，别人叽里巴拉叽里巴拉叽里巴拉就把我说败了，但是我也放弃了，因为我听别人说呢，始终在言语上胜过别人，是情商低的表现。哼，我也是啊，经常有人会跟我说，雪雷，那个你的情商比智商高。张信哲，花季来了。 我想要的你却给不了，爱情至今只剩下拥抱，我感觉你想逃，我却放不掉，麻烦你来陪我苦恼。我想爱的我拥有不了，缘分强求谁都受不了，昨天开的花朵今天却谢了，伤心一朵幸福一朵值多少。花季未了你却走了，泪在掉，剩下的绽放回忆里烧，花季未了雨季未了，直到天老，也许遗憾才让人生美好。就该忘掉，誓言在昨天已忘了，有些戏太冗长难懂难了，不如简单精彩就走了，泪在掉，剩下的绽放回忆里烧，花季未了雨季未了，直到天老，也许遗憾才让人生美好，人却散了，风在飘，何时再重逢谁又知道，花季未了天也黑了，分分秒秒相见离别都仍觉得你最好。

这个太励志了。这个有一只小橘猫，橘猫呢就全身毛发是橘色的，这是一种猫的品种啊，特别容易肥胖。有一只老俗语叫十只橘猫九只胖，真的。那有一只小橘猫在美国，它叫 skinny， 虽然叫 skinny 就是很瘦的意思啊，但是它是一个大肥猫，全身40斤重，一只猫哎，40斤重。但是自从3年前他被这个收容所救助之后，就开始减肥生涯，到目前为止已经成功的减掉了18斤。听说猫都减肥成功了，我又生得像一只200斤的橘猫。第二乐队 I Remember。 海风海鲜就拍你的眉间，三成的啤酒摇滚乐被遗忘在夏天，是苦苦怕告别，爱我的和我爱过的都是轻狂岁月。我还记得滂沱大雨中奔跑过的街，发达的天写下无言最单纯的世界。我还记得赤裸的小镇飞翔的夜晚，不再了解为什么我们最后要说再见。 I remember every day， 盛放的笑眼泪都是我们爱过的我放过的纪念。 最爱的最狂的最疯狂最闪电， I remember。

消息，好消息！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感受一风，亲近大海，品尝海南特色美食，三天两夜往返双飞，购房报销机票费用，咨询电话：7155630 1393048 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向远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感情要更多甜蜜，谈恋爱听到越来越热，别感冒的流血，谁还谁的越来越热，全世界都相信，因为一张嘴都说不是我，全都不是我，千万别告诉别人，不问我，明明只说给你听，都分手，有人说对我错。 谁的暧昧做得对号入座，以为一句问候就对象太多，等到变成温馨的角色，礼貌被当成温柔，就这样传遍了耳朵， 你感冒后流行，哦耶、oh yeah ！全世界都相信，因为一张嘴都说不是我，全都不是我。 他说，他说，你说，我说，我说，他说，他说。 他谁说的？听我们的。 林俊杰和怀秋的这首歌叫有人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有雪来陪着你。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呢，他已经过了40个儿童节了，今年已经有40岁的汪峰，他发了一条微博哈，说从父母带我玩耍，再到身为父母陪我自己的孩子玩耍，这几十个春夏秋冬就这样恍若如梦的走过去了。他说孩子总是快乐的，长大总是艰辛的，看着醒醒就是他的二女儿这样恣意开心奔跑的样子，我多希望我的女儿可以一直这么简单的快乐着。醒醒妈妈，你为宝贝付出的太多太多，你辛苦了。这段话正应了汪峰的那首歌哈，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 昨天你对我说你要离开，这种生活让你觉得悲哀，你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我笑笑对你说了声拜拜。你背着我再次抱你入怀，你的身体依然那么温暖，未知的水都可以把我伤害，因为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没有爱就没有伤害，这是对我说抱歉，因为没有爱就没有伤害，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没有爱就没有伤害。

睡了荷尔蒙，闯祸了白日梦，我就是我的主人翁、yeah, 因为有恃无恐，比天王还要懂怎么唱平凡人的痛、yeah, yeah, 我怕不怕，不管有想法没想法，不可妄想拿代价，怕不怕，你的妈再次告诉我吧，这座传奇歌曲我不怕就不怕，今晚谢谢女人要先挂到旁边排队要个号码吧，如果没有人剩下我跟我的麦克风，到底怕不怕，我不怕，你怕不怕，我不怕，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 潘玮柏，我的麦克风。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有个成功人士说，没有走过我走过的路，就不要对我指指点点的。我觉得这话完全不对，因为我这个成功人士啊，我认识他，他骗人的，他走的那条路根本就不通，他当时是坐私人飞机去的。你说我们怎么办？这是方大同和王力宏的合唱 Low。 Music star， 我想找开心路，跟节奏开心转，是谁都能感受，那音符一直玩，我停不下来，我坚持停不下来，从头到脚趾都没有理由有人期待 ABC 动人没法设计都是真的帅，很妙的小酷酷的调整是新的色彩，和努力一起来加入， 跟着我 歌声多亲切，灵感开始倾斜的一种感觉，感觉多强烈，不需要相接，相同当中总有分别，两种风格的交接 Just flow， If I'm gonna rock， If I'm gonna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双脚开始动，当节奏开始转，是谁都能感受，能一步一起玩，我停不下来，我坚持停不下来。

天长地久。 光良第一次，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这个时代的爱情跟早年间的爱情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木心先生说，爱情啊，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别人永远说不清楚的。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很慢，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此刻的你有产生火花的那个人吗？叮当，花火。 我送你单纯，我送你永久，我送你快乐或仅仅是伤痛，我送你挥霍，我送你冲动，只要能够自情感动。写一句短信， 一句短信， 一部小说， 一部小说， 只要一秒钟才就能够占有。写一种回忆， 一种回忆， 无论过多久，我都能够一笑泪流。爱是人生一场小事小话，爱写在你脸颊上讲不出理由。明明结束了沉默，夜空绽开了花朵，我们还要默契一起抬起了头。天空璀璨，枫树花火，一盏美丽的花火，没有隔绝像蜜月雨后。如果爱情是一场花火，一闪即逝的花火，我也要去追求。享受什么是付出，什么是收获，什么付得总是不破，谁算是贫穷，谁算是富有，谁打翻过去再也不回头，谁改变的我，让我终于能摆脱平凡的我的我。爱情也是一杯像是沙漠，写在你的脚下长出绿洲，命运结束的沉默，夜空绽开了花朵，我们还要默契一起抬起了头。天空璀璨，枫树花火，一盏美丽的花火，没有隔绝像明天雨后。如果爱情是一场花火，一闪即逝的花火，我也要去接受。 梦外之梦，雪化成了青藤。 声伤口，依然还在等，不舍得不再遇见有情的人，原来不该相逢。桃花朵朵只顾瞬间花落，花黄相隔，四海在不可，看此生几过，如传说，此句写在你遍地，你只有我，世间苦多，只待一缕刀破，若情可得，举尽了三生三世寻相思轮廓。 现在是8:14。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体味1033，三河正宫最美的声音。体味1033， 体味1033， 三河正宫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温情永相伴。我是雨晨，今天是9月9号，星期六，农历7月19。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1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西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19度。今明天津阴，29到20度。首都北京阴，29到21度。以上天气来自于三河气象台。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健康美好生活。低碳生活很简单，从家居生活的点滴就可以做到。洗衣服的技巧，洗衣之前呢先轻搓，省电干净又省心。洗衣机不是万能的，对于一些顽固性的污渍以及隐藏性的污渍，它是很难清洁干净的，久洗必然会损坏衣物，所以要先浸泡衣服。但这里的浸泡不是指在洗衣机里浸泡，而是先在盆子里将较脏的衣物用洗衣粉或洗涤剂浸泡，甚至对比较难洗的地方先进行搓揉，然后我们再把它们和容易洗的衣服一起放在洗衣机里，这样呢可以在洗衣机运势的时间内完成所有的衣服，并且不用担心它们洗不干净了。对我们的生活和学习不要失去信心，只要坚持不懈，就一定会有成果的。生活小贴士，每天一刻钟为您送上生活资讯。感谢收听。 恒业金行5/9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不限时不限速，零折旧，买黄金就买恒业5/9金 MLE 超级婚戒，8月26日三河首发，空中飞人撒钻戒，500枚钻戒免费送，8月26日恒业金行总店不见不散。咨询热线400-800-5620。

你带配衣房空洞。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又是雪雷陪着你一路上唠唠嗑。一头留言说，我除了吃之外所有都不擅长。我觉得这太棒了，你看我擅长吃是吧，其他的所有都不擅长，我还不擅长胖啊，太完美了这个组合。南征北战，我的天空。 再见我的爱 I wanna say goodbye， 再见我的过去 I wanna new life， 再见我的眼泪得到和失败，再见那个年少轻狂的时代，再见我的烦恼不再孤单，再见我的懦弱不再哭喊。 I wanna say hello hello 我的未来 hello hello 在我记得黑夜所有都快要毁灭，至少我还有梦感动，灿烂黎明的晴天就在我的心里面， 只要我还有梦，大彩虹 我的天空。 Yeah， 光泽和离别不过是生命中的点缀，过了多年我才读懂了家人的眼泪，发现原来自己没有说再见的勇气，离别的伤感感染了满城的空气，失去后才知道那些有多么的珍贵，最爱的朋友们是否已经展翅纷飞，不会到告诉怎么开阔自己的视野，已经长大了快告诉全世界， 外面的世界上翻大的磁场，诱惑着每一双即将展开的翅膀，热烈的火在梦中走，凶猛的燃烧，美丽的呼唤着恋人的周围环绕，在过程很美尽管有无奈和失落，刻骨铭心的爱过尽管来的并不是我，如果没有离别如何学会承受打击，如果没有跌倒如何能够学会 在我家的黑夜所有都快要毁灭， 至少我还有梦，因为你而感动， 就在我的心里面， 只要我还有梦，大彩虹 我的天空。

要有梦想，勇敢敢去闯，全世界一张漂亮的照。雨落的操场，我只身来闯，能不能把完美放一放？撒野那夜，在无人烟的就放肆放肆，当怀上爱的梦，推开推开梦里面的那扇窗，蝴蝶飞过的海洋，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起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人，也许从大一的青年时代的那扇的光，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镜子里的我睡得很善良，这才是我真实的模样。撒野撒野，在无人烟的地方肆意当怀小孩的我，推开推开梦里面的那扇窗，蝴蝶飞过了海洋，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着现在的时光，爱的无所顾忌的人，也许从华丽的情节时代人们说的话，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人生的迷途是我们的时光，好恨的大夜是我们的时光，青春的回忆可疯狂，在永远都不会忘，多远都不会忘，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人，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话，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人，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话，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人生的迷途是我们的时光，好恨的大夜是我们的时光，青春的回忆可疯狂，在永远都不会忘，多远都不会 现在是8:48。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三河圣宫魅力的声音。 好消息，好消息！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感受一风，亲近大海，品尝海南特色美食，三天两夜往返双飞，购房报销机票费用，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三河市人民政府关于在本市域内全面禁煤的通告，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强力推进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意见和河北省劣质散煤管控专项实施方案、廊坊市劣质散煤管控专项实施方案的工作要求，推进绿色发展，促进全市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经三河市政府研究决定，在本市域内实行全面禁煤。现通告如下：一、三河市辖区全部为禁煤区；二、禁运；

时刻那水晶，想与你看着夕阳慢慢变老，未来快要来了，我们已准备拥抱。 吴建豪小婚礼，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陪你一路上唠唠嗑，说一说你不擅长的事情。红红留言说，我最不擅长的就是拍马屁了，我心再好但是嘴巴不甜，人家还是不领情的。哎，对，我也不擅长拍马屁啊，真的，我一点都不擅长拍马屁。不过呢没关系，因为我们领导心好，心真好，领导那个心啊跟菩萨心肠一样，我不擅长拍马屁。90蔡依林，这首歌叫 Egoholic， 恋我屁。 我想你只是